十九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进入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时光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九八六，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快车道，各位好，各位新年快乐，各位好，我是董斌啊，问候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易舒老师，过年 好，大家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家、听众朋友过年好啊， 过年好，来那个老车， 哎，我是老车， 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是腊月二十五，按照老理呢应该叫做糊窗户， 是糊窗户， 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这个新人新风俗啊，叫做腊月二十五开空气净化器，这是 糊窗户，咱们就改成擦玻璃吧， 擦玻璃也行，对吧？反正窗明几净。 对对对对， 因为还是在过年期间，今天呢跟大家说呢，其实是我们一个测试的一个专题节目了。各位都知道啊，我发现大家都特别注意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一到过年的时候穿新衣比较多。 是。 但是呢别忘了穿鞋也很重要。 穿新衣，买新鞋吧。 买新鞋。鞋好不好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只有脚知道。我一猜就是这个。 对，你的脚知道。对，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说，我们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包括在家里的那个这个装修啊，或者包括像一些这种特殊场合，比如说家里装修局来讲啊，你可能会买很高档的这个家具，买很好的窗户啊，或者其他东西， 明白？ 千万别忽视了你们家的下水道 啊， 这就相当于你、 这个比喻相当好， 就是你的鞋，你看不见的地方， 对。 但是你千万，你那个坏了也许不没有，但是如果是轮胎出现问题了，那可能就是非常严重的 车毁人亡的事。 车毁人亡，就包括你的，你先做水电嘛，这个是同样一个道理。还有包括那个，咱们穿新衣服嘛啊，过年的时候，你的鞋一定要穿上好的鞋，尤其是在东北的时候或者其他地方，你这个鞋不好的话呢，会影响你特别多的这个行路，车也是如此的。这次呢，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一个测试的一个新的轮胎，叫马牌 CC6 轮胎测试。 对。 这个我们马牌轮胎应该大家还算比较熟吧，一个老师。 对，那个老车还是参加了他这个发布会的。 对对对，马牌 CC6 是在去年，就是2016年的9月底，在面向亚太地区全新推出的第六代产品，然后就是对之前的 CC5 的一个升级换代，主打的是一个静音 是这样的一个 特别静音， 对，特别静音的一个产品。 哦，这块呢，我们测试的车型是什么呢？它装在 算是装在了一个，因为这次跟大家介绍一下轮胎的规格呢，是一个245/4517的这样一个尺寸的轮胎。 哦， 找车呢其实费了点小周折，因为没有特别适合的。最终呢，也跟大家在这里边提到一个小环节，因为 CC 六是一个四季胎。就是现在目前北京呢已经 北方是冬天了， 冬天了，然后平均日气温已经是在零度了或者零度以下了， 对， 不太适合这种四季胎的一个测试，因为这轮胎的性能发挥不出来，所以我们特位呢是为了就是进一步的这个体验更好，然后把这套轮胎发到了广州。 啊，咱们节目这么有实力！ 哎，对，我们的分舵啊， 分舵， 哎，分舵， 广东还有分舵， 哎，分舵，哎，跟大家说，然后呢，是在那边找了一个车型，是别克的君威， 别克君威， 对对对，然后用来，它是其实也是小小的改装了一下，小小的改装了一下，然后来做的一个测试。 好，这样吧，我们找到这个测试员呢，也是其实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在分舵里找到了一个特别的对我们节目很热情的一个好朋友，但是呢，他说的可能豪塞雷啊， 对，这个是跟以往节目不同的是，他完全是粤语， 哎， 因为他普通话实在是不会说。 对对对，这样我们请到我们这个超级测试员豪塞雷，跟我们测试一下这次我们的马牌的 CC 六轮胎。我们先听一段吧，他的真实的感受如何？来， 呢套轮胎装到喺车上面之后，俾到我最大嘅感受就系喺行驶过程中非常安静，好似我平时开车基本上都系喺市区，偶尔上下高速。咁喺市区基本上都系保持70公里以内，感觉轮胎发出嚟嘅噪音真系好少，即使系打开车窗，嗰种噪音都可以完全忽略。啊，如果喺关上车窗嘅话，几乎都听唔到轮胎嘅噪音。咁近段时间坐喺我车嘅人都有呢种感觉，就问我系唔系架车做咗隔音。咁其实呢个系我装咗呢套全新嘅 CC6 带俾我嘅全新嘅感受同埋变化。 哦，确实真的听得不大懂这个。 这个 这哎，我怎么忽然有种无间道的感觉啊。 我是警察。 对、啊、 我也是。是 哎吧，这个哎那个你们俩一句语谁比较好啊？那个一水老车，反正我是一句我都听不懂、 那个、 他说什么内容、啊、 一水比较好啊，他老去香港。 你不老去深圳的吗？ 我深的一单是总高三。老郑，你说说吧。 是 是这样。其实我能大概听明白，就是他说那个 CC6 的时候。 那不用你说，我也明白。 英文单词。 大家好，我也明白。大家好啊。对，在这段呢，我们跟他简单翻一下好了啊。其实他说就是安静。关键词就是安静。他说，像我平时开车都是在市区里面，偶尔在高速。他说了一个70公里，他说发现噪音极小， 哦、 是吧？有这段，这段大家已经明白了吧？对吧？就是完全可以接受，即便打开车窗也是可以的。如果你关车窗，听不到胎噪啊。最近一段时间，他是坐车都这种感觉，是不是你车做了隔音？哎，其实不是啦，其实我们做，其实哎，我就是意思就是说，哎。你如果胎噪做得好，完全不用做隔音车，就是你控制得好吗？ 因为这套胎啊寄过来的时候，我跟老车打开那个包装、给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这个胎你摸起来就很黏。 哦， 我觉得这样，这是好橡胶的表现。这我当然可能是对于这个橡胶这个产业，这轮胎产业不是 啊， 就不甚了解啊。 咱是不 能，我可能这个就是比较肤浅，但是给我那种感觉什么呢？比如说咱们常说那个米胖子 啊、 就是它的那个胎质比较黏，比较软， 黏软。 哎，对你摸着就很舒服。 嗯， 然后这 CC6 呢，也给我这种感觉，你摸着比那个原来我摸 硬固特异 胖子，哎，就比那些什么固特异啊、锦湖啊 舒服， 对， 手感好， 哎、手感更好。那想见它的这个整个这个静音的这个。这个感觉，你绵软嘛，可能就是那种很安静，就是就很乖的那样的感觉。 哎，他觉得那种很乖的感觉， 就是 确实，你很肤浅。 这，所以我说， 明白你意思， 抛个砖嘛，对吧？ 有道理。 其实这位朋友、就不是我们的这位 测试员 啊，他 侯赛雷啊， 对，他还是很准确的找到了这个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我刚才也说了，就是 CC6 最大一个特点就是静音。确实，就像他说。他因为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时间短，他开的时间长。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有过一种小对比，然后这个在过那种就是 有两边都是建筑物隔开那个过那个的时候 啊， 打开车窗和关上车窗 不一样， 会明显的 有扔那 种 感觉， 对 吧？ 非常的明显 啊。 所以这套台主打的就是一个静音。对， 这样其实呢，我这个侯赛雷呢也他给我们做了好几个测试啊。今天呢，我们这节目呢是双语版，普通话和粤语双语播出版。广东的朋友们，你们好，终于有了你们的人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了。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再给您介绍一下呢这款胎的其他的一些特性，当然还有我们的实力测的这个音频，马上回来。 解惑也，欲知车事万象，且听超级车玩家妙语连珠听车事评车事。这里是有思想有态度的汽车评书馆。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的快车道上呢，这个新年特别版跟大家测试的是马牌 CC6 轮胎啊，因为我 新上市的， 哎，新上市的这个侯赛雷测试员已经万事俱备了啊，他在广东那边 只欠普通话。真听不懂， 哎，难死我了！这节目跟你讲啊，真是好。那个侯三林刚才第一段是静音是吧？ 对，静音，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他的直观感受， 直观感受 不会还是静音吧？ 第二段，我们请侯三林运动员给我们这个已经进场了。他第二段怎么评测这个马牌 CC6 轮胎的？它的特点是什么？来听一下。 在安装完轮胎之后，我到网上查咗一啲资料。亦都了解咗呢款轮胎之所以可以咁静，系得益于佢嘅几大特点。第一个系佢自身嘅花纹设计非常特别。第二个，作为一款升级换代嘅产品 ，CC6 嘅胎面花纹进行咗重新设计。CC6 喺花纹设计入边加装咗消音仓同变频降噪器呢两个消除噪音嘅组合，咁就相当于喺轮胎上面加装咗一个静音器组合。在轮胎面上面分布的十字状的小窿仔看上去非常特别。其实它下边是一个空窗，消音仓覆盖到轮胎的内侧和胎肩的位置。轮胎在行驶中产生的声波通过进出这个消音仓产生的一个反射音波的一个弧底原理，可以降低噪音的频率。 好，我哎 我发现这节目啊， 嗯嗯， 我跟你讲，这节目录完以后，我轮胎知识没多少，但广东话我这都听明白了。 其实你就听懂三个字嘛， 就 CC6，CC6。 他这段说的是花纹的事了，对吧？ 对， 那老车，你说这个轮胎的花纹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很重要了。 说说、 啊，因为在 CC6 上面，我们具体就说 CC6 的花纹，它静音是有道理的，就其实就源于它一个重新设计的一个花纹，其实它这个花纹上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哦， 就是叫一个消音舱的这么一个小设计。 消音舱，哎， 对，其实就是你仔细看它这个 CC6 的胎面上的花纹有一个十字状，就是一个像一个十字大写的十。 OK， 它这样的一个小孔洞， 嗯， 这看起来非常的特别。其实它下面是一个空腔。 哦， 你能明白吧？在下面是一个空腔，这样的话它遍布于轮胎的内侧和胎间的这位置。 嗯， 这样的时候在轮胎行驶过程中，它这个声波产生这个噪音， 哦， 它会进到这个消音舱， 产生共鸣了。这是 不是？它是那个进出，就有进有出，通过这个反射波来相互抵消的原理。 哇，这高科技啊！ 这个就把这个噪音给降低到很低的一个水平。 对对对，我其实特想问一下，我们这侯三雷他说什么咱听不懂， 对， 还不如老车你说两句呢。 这刚才我说的是第一个特点啊，还有一个特点， 还有啊， 对，他在花纹的沟槽里边设计了一个有一个凸起的一个胶块，这个官方他有一个说法，官方叫什么呢？就起了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叫变频降噪器。 哇， 咱们普通话给他翻译一下呢，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你看很多轮胎它都有比较深的这个排水沟，这个它都能知道吧？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这些沟的沟槽在轮胎滚动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出现一个空腔效应。 空腔嘛， 哎，空腔效应 相当于我们那个扩音喇叭一样。 对，它 对吧？ 它也会它是产生噪音的一个主要来源。 对。 然后它把这个 CC6 在沟槽当中放置一个就所谓的这个变频降噪器，它这个就相当于把一个原来连贯的一个空腔效应它给打断了。 明白了，你知道吗，一水老师，我刚才听了老车这段，说老实话我不是特别的明白， 嗯嗯， 但是我明白了一件事，确实他已经有想到了用各种方法给你降噪。 对，因为就是在那个轮胎那个表面，咱们看花纹，它确实是那种十字的那种，就跟咱们扎了一个蘑菇钉那样的感觉。 没错没错， 就是它这种十字实际上是第一是增加了一些这个接地面积，第二个是也让接地面积就刚才就老车说的那个隔断，它做那种隔断的话，实际上也不让你的这个空气进入的太多。 明白明白， 你让你空气进入太多，就有你刚才学的那个什么 嗡嗡 嗡 嗡 嗡 这 样的声 音，声 音没错。 这样那个，其实我现在手里面已经拿到了这张 CC6 的照片哈。你说旁边还有一个小音符，你看。 对啊， 真的 就是表示的是会唱歌， 会唱歌， 发出的声音很动听， 就是音乐这东西啊， 哎， 它就也有摇滚乐，当然，它这绝对是好听的音乐，对吧？稍微的，哎，这样还有一个，我们那个侯三雷还在做了一个吧，还有一个音频啊，这样我们听听看，他这段的时间呢，第三趴他给我们介绍他测试之后就发现了减少震动、降低胎噪，因为里面有特殊的聚合物。哎， 另外。CC6 在花纹沟入边设计了凸起的胶粒，官方称之为变频降噪器。大多数的轮胎都会设计有较深的纵向排水沟槽，这些沟槽在轮胎高速滚动时会产生一个空腔效应，产生噪音。 CC6 在沟槽入边放置的一个音频降噪器，可以将轮胎排水沟入边的比较大的声波打碎成多股的一个细声波，使到噪音分配值降低，同时不会影响到轮胎的排水性能。 其实这段呢，我们跟大家行情不是行情讲，今天我们的测试的话呢，说的是马牌 CC6。刚才说了一下，刚才我们的这个广东测试员，我们说了他测试的第三段，他提到的一个就是说还有特殊的配方， 对，就是轮胎配方。其实这个就是可以解释一水刚才说的那个它的手感，他说他感觉这个轮胎很粘性。其实它是 CC6 改动了一些配方。这个配方呢，就使得最主要的一个优势就是能够形成一个提升轮胎的里程表现 啊， 就是耐用。 那按说应该更硬吗？ 不，硬跟就是高里程表现不是成正比，不是说这胎我更硬我就更耐磨，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东西是它保密的吧？ 必须保密的， 保密的这个东西。 对对对，它每一家的配方都不一样。 其实这也对哈，这个它里面哎，我发现有的这个独特的东西是不太一样。我看到那个很多的一些 这个原料里面加，比如钢材啊、不锈钢啊，还有咱们中国的不锈钢，到现在为止确实好是跟欧洲和日本的还是有点差别。很多地方 对 是因为加了一些粉，微量的一点点的元素，它就会让整体的那个性格性能完全 耐受程度非常 真不一样， 非常非常。 所以别看那个配方可能大部分都一样，就是一样的是90%，不一样的10%， 但就是那10%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你知道我们人类跟狗的基因差别多少吗？ 我不知道， 90%都一样。 你这跨度有点大， 是真的，是真的， 是20几对染色体是吧？ 他居然能顺着我的话往说， 反正我信了吧。 这休息一下啊，休息啊，然后还有侯赛里的第四段录音，继续我们今天的广东话和普通话两双语播出的马牌 CC6 稳轮胎测试，一会儿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子曰，传道授业解惑也，欲知车是万象，且听超级车玩家妙语连珠，听车是评车是，这里是有思想有态度的汽车评书馆。 嗯，其实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测试的是马牌的一个轮胎，因为大家可能会往往会忽略，在您汽车开车的时候可能会选汽车的配置、车漆，亦或者它的这种高性能的那些东西，甚至空间大小，往往可能会忽略它标配的这个轮胎是什么。但别忘了轮胎真的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其实是测试的是马牌 CC6 轮胎，我们是在广东测试哈。广东我们侯赛林呢刚才已经说了三段了，其实我谢侯赛雷，你辛苦了，过年的我给您发一红包啊。但是 那个轮胎就留他那儿 了，轮胎就给他了。还有一个啊，他说到了舒适性的方面，因为就跟咱脚底那个鞋底似的，这个舒静音是很重要的， 对。 但是呢，这个抗噪性也很重要，但是其实舒不舒服 还是我一开始说的那个，你摸起来就软， 对。 那所以呢，我就觉得他肯定开起来他也舒服。 来听听侯赛雷怎么说。 第三个在 CC6 配方入边含有特殊的聚合物，咁可以更好咁适应路面，减少震动，从而降低咗轮胎嘅噪音。与此同时，配方入边嘅聚合物咧喺硫化时可以生成更加坚固同埋耐用嘅一个网状结构，提升轮胎嘅里程表现。咁喺舒适方面咧，我觉得同之前用过嘅一套轮胎相比之下，冇明显嘅变化，感觉都系差唔多。就是在个减速带和凹凸路面的时候会比较软，对路面的实况感觉比较真实，总体的表现还可以，不过没有静音这方面的表现那么令人惊喜咯。 他其实刚才我听明白了啊，刚才这段录音他讲的就是舒适性方面跟之前的差不多，就 CC5 的那感觉差不太多，还是挺注重舒适性的，但是他认为静音的可能会更 就还是静音会更突出， 更突出了。 还是反过来 就是 到第一个， 哎，对他认为就是说，如果静音和舒适相比的话，静音的就 更 悬重 更厉害一些， 改进的很多，比 CC5 舒适性的有提高，但是不如静音的提高那么多。那个老车呢？ 确实，在试驾的过程中 ，CC6 也是给我们的感觉，最大特点就是静音，因为它这确实刚才通过我们前面那几段的一个描述，大家已经都知道了。CC6 最大特点其实就是静音和一个高里程，舒适性这块有提升，真的像它就是广试驾员这样的一个体验，还没有那么明显变化的。CC6 我觉得跟大家推荐的这款轮胎，其实也就是在注重日常一个降噪静音 的情况， 就是舒适，你不要开太快那种的，就是60-70在城市里开，OK， 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绝对非常 OK。 对，那个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就是静音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然后舒适性呢也有很多提高，比 CC5 我认为其实它最大好的一个东西，其实说了这么多，最关键的大招是在这儿呢。我跟大家说，售价跟 CC5 没变化。 对，因为 是吧， 比如说咱们就说现在途虎上面 啊 途虎那个途虎养车上面的话 ,CC6 的这个咱们看这款胎的价格是999一条。你要让17寸的45平米245的那个速宽，按说其他品牌怎么 上千了吧， 现在应该好像还有优惠，达不到900了已经，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 我觉得图性价比吧，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的高，尤其是对一些特别偏好静音和舒适性的朋友来讲，这款车是一个您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对，你知道吗？就是在十月份，去年十月份十月底上市的 GL8、全新 GL8 是这个 标配的轮胎，就是 CC6。 商务 对，那还是偏重于舒适经济， 偏重舒适经济了。 对，那看来放那么大车身上，它的承重力也 OK， 也对，也 没问题， 也挺好。包括像你看咱们仨老板嘛，你说老张，你说什么？你这轮胎，你这多重要一个？ 对， 这合同几个亿。就差您的500块钱启动了啊！ 对， 好，再次感谢，祝福大家吧，新年快乐！然后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会带来非常多各种各样的汽车的前市场的，还有包括后市场的汽车产品的测试。希望用我们的测试，我们以后下次不一定是广东了，以后可能是东北啊， 嗯， 包括像这个新疆、西藏，还有很多地方 那个就得争取了，那边找朋友寄东西不好寄，太远， 至少他普通话行就行啊。 是， 然后祝福大家新年快乐，祝福各位呢鸡年。吉祥，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啊，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猫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